叙利亚官方通讯社6月6号在网站上载了文章，纪念领导者金正日开始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52周年，朝鲜坚持自己的路线，沿着进步与发展的道路继续前进。文章指出，领导者金正日早从开始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的初期起，英明地领导朝鲜劳动党，使之坚持把革命和建设的主人是人民群众，推动革命和建设的力量也在于人民群众这主体思想作为指导思想进行活动。